根据婚姻法而设立的养育的亲生子女享受同等权利，所以邢芳芳是隔壁遗产合法的继承人。谁彩花他是金彩萍听见可是歪打脸的了，贴得了不想高问。这两个人虽然说是亲舅，就说本来三个是有高呀，但是现在为止十万块洋钿，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我者，你说心里想还有一把手盘了还，晓得噶？搿张洋女的必须了拉六十岁的手里向，搿个六十岁了拉半个的门前已经被你拉住过来着。但你讲还个呀？你拿搿张必须嘛卖拨你，代价是一万块。只要你不走半点子，拿搿张必须娘了。搿么呢？搿场官司你是非得走来的。不过六十岁的人门槛就好进得来。真叫与那的子娘三个不好子个泥巴是干唧唧活个呀，他说邢芳芳肯吃你两百块，那口里马家水会得带过去的。哎，这个事情那还弄法呢？眼睛们这个情况与两句闲话还讲，真叫绝世逆从邢芳不免。所以个金彩萍急是急得来，各位去佛法先叫去送急诊。谁猜过那么最后了，怪他自五早我们家一牙天也很困扰。天蒙蒙亮，眼睛起身在，吃苦鸡蛋不来得及吃，脑子里勾点心，打着个虚荣，心急慌忙赶到发油门口来等个六十岁。现在一面忙一面吃，六十岁们分见面，那点米白鸡蛋干都吃得了，粗方不多了孩子呀。阿姐呀。 金彩萍娘带头机关的俺改下了这样的浪向，搿只隧道是辣胸口的路，平常辰光多走走点点路，改海脚底痛。今朝一个多钟头等下来，加上各位去爆发，搿人已经瘫子下来个这样。 阿姐呀，阿姐呀，你还是困着啥？ 说得出也死个嘞，十万块性命皆关，困得着个。 阿姐呀，你哪哈子啦？ 哦 哟，阿姐啊，看上去今朝搿场官司嘛，被一死脱子了，完结个做哎。哦哟，阿姐啊，那个药呢？药也倒出来了。 金彩萍眼睛辣班里向拿出来一张药瓶，头面盖头粘得紧不够呀，一时间那么想睁不开。 眼睛牵过来，搭里盖头开开，随了水心里向带着一把药，三十滴嘛，三十滴，三个菜肉的这样一把药，收过来嘛。阿姐、啊、来来来，快点吃下去呢。 金彩萍哭哭吃着还是一嘴，自个一头把药吃着下去，用不着等待开庭的这样，马上还到阎龙王家去拜的还是问。眼睛脑子两里牙偏过来，嘴里向一塞，喉咙挪起来，哈子一口挪个牙一直下去。哎，妹妹啊， 那 把奶袋里向去收一些， 好 的，让我们休息休息了再说啊。 好的，我们那追孩子啊， 哎、 嗯。车篮子里进大门，嘿，里向子客厅的来得个大， 坐于这花台，两旁便有几盏台灯。现在娘的身体逐步定下来了，阿姐呀、啊， 哎， 你俩高头三口吃口灯来不是个？不晓得个陆师弟阿来了不来哇？ 今朝开庭，邢芳芳也出场，为此要证明自家呀，女婿们们一定要去弄个陆师弟偷得来哇。 根本至少昨日子到谁带着双孩子了？ 哎， 上来不带我屋里向来一趟呢？那可打着电话来通啥气门？哈哈，乖。 哎呀，妹妹啊， 哎、 妹夫要忘记他娘。 那 邢芳芳的三句话还是李爷家的呀？ 嗯， 你晓得罗师弟拒绝青龙是个眼睛人呀，所以母王定来老师家么不离可惜个这样，这个一来了谁不能来当你通气子喂？ 透明的邢芳芳，三哥把你谁是又高呢？这些都有今朝个种事体嘛？阿姐啊， 哎， 大初辰光个水帘子一拉低呀，努力配出来，望着黄浦江里一抬头嘛，谁反是大节奏啊？ 嘿，还要光形容这个戏剧呀？格林上个头面冷呢，阿是啦？有本事嘛自家演，不本事嘛想我们这个老的。 哦哟，还在还在，还是刚刚眼睛们这个时机吧。今朝个大欢喜，带着大不运大不运，我一点个把握都唔不了嘿呀！不瞒你讲，我们心里向三个双子爹同志个七上不下呀！ 哎呀，今朝个问题关键了，老罗师弟身上呀、 嗯， 妹妹啊， 哎， 我把你俩搞的个命根子。 那还讲？ 哦 哟，阿弟啊，你快点生呀！ 哎，这样看个女人还有良心子喂！ 你这两高头，侬希望寄脱了老师弟身浪向，那现在个情况已经起至根本的变化。老师弟偶当中已经拿搿笔遗产得知过来的，搿个女人非是等闲之辈，好有舌头结棍个。介绍部分个地头，阿拉上海拿搿张笔据卖不止金彩屏搭地产货，为得上述，哎，不利发言。就是自家儿子大刚是吃的情报放了了代理的，而且个人已经达至相当深的程度，马上当机立断改变主意，随对邢芳芳讲：“你要偷换搿张笔据可以个，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马上带你儿子去登记，结婚登记时到我手里向答应搿场官司帮了我胜了，那是不得了噻！一是俺公，一是我公，非但与周公们外交，还与昌公。”胳膊大石头是三米宽，哎，就说现在呀，居然被你大大子目的，阻止邢芳芳的阿婆了海子。昨日子的陪子邢芳芳到上海来，还怪这儿子亲自家一道陪的嘞。沈荣家就是对大家说，现在的芳芳身高不相长，比十三级干部还要松一，后妈不能够把他一根杆，要寸步不离半步哈哩。今朝一听着，三高的马正发油而来，现在这一个位。哎，这是看见芳芳家不方便，好像有闲话要他儿子讲。老师弟说家高夸家不忙，正点头嘴，要什么？娘，我先到发邮里来忙忙看。两个女人不知安来了，假使来，我要妹妹家进去讲。见子面总归该讲个呀，那么等些法庭上总归要排队个咯。这些人光谁发破子？这该子发过个面，公事公办，谁发过三七年一子？现在么尽量三级错。所以最大该打发油门口贴门跟水搁他头带进里向一吐， 谁彩虹眼睛就好记得嘞？你对什个一吐嘛，已经把你看见了孩子呀！哎，阿姐呀， 哈，说已经看见的，那叔叔俩来不及走啊？嗯，不来发硬硬头皮打得里向。 哎呀，妹妹呀、 啊，那啥来的呀？ 哎呀，你来得谁来的呀？ 五点钟光景嘛，谁带子给的？哎呀，现在七点钟啊，看个不个的。阿姐啊，你两个多钟头等着我来着。 哎呀，三口啥单位？ 我单位还了呀。喏，你阿姐啊，么手头有件作业过。 奶奶， 那老法官回去呀？这一面忙内门，一面了老吃一碗。 哎呀呀，妹妹啊， 哎， 听着呢，你俩上海，我是我心里难过嘞，总是 的。真的。 哎呀，阿弟呀、 啊，妹妹啊， 那哪能叫呢？ 没十五年， 阿哥有个， 没啥辰光带上海来的家， 昨日谁来的呀？ 根本上了不是带你屋里来呢。 哎呀，阿弟呀、啊，我是十分吃个苦， 哪了？ 手上个没办车呀。 哦， 刚你那部车子嘛，铁路不十三，像老太爷那个，慢腾腾，慢腾腾， 而且他发起车兵咕哩哩咕哩哩，我是心狠掉来割了那个电话啊！你晓得个呀，我有晕车毛病的呀，还是挨了骨头在手指嘞，一多双还是歪子嘞嘛，哪能再来可能都能？ 哦，是这个道理了。这么说，新妹子啊， 啊， 你今这一股子来个了，为了那个小酒的一台来个家， 小酒的， 嗯， 阿弟呀。我一分也跟小四娘嘛，得来啥小猪的呢？ 哎呀，那我心慌慌喂！ 啊，那我慌 慌， 一道来去呀！我哩是一条路个。 哎呀，是新妹子啊！那那你们哪个店了不叫？应该两店了不喂？ 耶，那这样呢？该到上海来，我要到上海来，还是一条路 个。你别忘记他娘，那那你俩搞的嘛，应该是一条路喂。 好的，阿弟呀，不过男人我了该，才是一条路个。 哎呀，那个我啥个意思讲？ 哎呀，早一点嘛，咱要到后庄上开个呀。 哎呀，手得路得起， 看来是个哇，一条路是啊，一条路高登个铁环不是么？摸不上路 的。 还 在还在还在个，总是几天几高里在。搿么是新妹子啊？ 啊， 你今朝哪会得到新芳芳一道来个呢？ 哎，阿弟呀，十来五开么，芳芳个小四娘真正是作孽狗。给奴才子当通知什么接嘞？心里乱乱落落三天的，给来寻我的呀，给我的阿姨呀、啊，我公园里面时常开个，法院里到分开个个。那想呢，我十三辰光到上海来嘛，是那阿姨领我上来个。今三个当口，我里妈死特子五百人收留我嘛，晚上说也是那阿姨送我五来个。十多年当中，七万只衣裳都是金武堂五线中的，三是那阿姨帮我个忙个呀。我个一本账，那心里再再挺爽的。当你们都讲呢，我讲别去扛到子今朝，所以了，连桩事体嘛，非要那阿姨陪我一道上开个，那就晓得个呀。我里个人妈用个呀，不杀心然呀。听子这个两上海话，我心里难过嘞，总是在。我想到我的阿姐临死辰光带我说个要照顾芳芳，照顾芳芳。我吃做饭的呀，总要搞点道理的喽。所以了，还不在没得嘛，跟该上来再玩。 现在我怎么面对不灵了还玩？要是我进菜坪上捞了，阿姐，你就跟。 哎呀呀，是的，妹子啊。这样说起来，你今天是陪着芳芳来打官司的了， 阿姐呀。到狗血人光嘛，我要到那摊开天窗说两五三。芳芳的养女身份嘛，该到法院里调查来听听，说说嘛明明白白个。我帮个忙，该是养女；不帮个忙，该真就是养女。我是养了里个狗草，起不了头作用的呀。 哎呀，是的，妹子啊， 啊， 那个只是啥个闲话，那还是没不起作用嘛。你更讲不注意个之外，那么你再说说看呢？眼睛弄那个事体嘛。那还白呢， 妹儿啊， 嗯， 那么叫啥呢，阿弟？哎，我里要尊重事实，叫十二五在外定节。阿弟呀、啊，那张遗嘱是假老西呀，一天不到台面上来个，要多些辰光，法官面孔一白，说起来能伪造证据，提起公司依法驳斥三年都应。哎呀，那阿弟呀，叫太监不着十步米，能要得几块个？ 哎呀，苏西妹子，本来这个一说是我们新娘两个走啊。哎，见女吃大菜，阿吃过，来你了要是同哦，看上去该打官司，但我亲上不少子米个 在。再来米， 谁猜我是这个了水家冰冰硬个这样，用作的是我的衣裳一拉嘛，先将我衣裳拉不脱。阿弟呀，你拿个啥样什么子？ 妹妹啊。事体胆子给个地步这样，想不通咱不用啥个罪啊是啦，只管你两道的个命不人家多，夫妻不人家恨，我可还是这样玩。趁在代理下，大方有理的同志去讲一声，谁有太缺个圈子，用不到开定别人之外，自个人嘛，这个恨字落就双双的后 对 呀、啊啊，你用不到他那个做面子，我谁驸马？ 是这是这是这是这啊！哎呀，不够是的妹子啊！ 啊 搿张笔住了那水里，我分看见嘛，总归有点不大放心的呀。哎，你家做来大事一场空呀。搿张笔住让我亲眼目睹看仔一看嘛，我话有一只个干的，细子嘛可以眼啊闭个嘴。 阿弟呀，听着呢，你俩上海，我们公务为啥好讲呢？

生，我仔仔细细想想，我心里想实在叫难过。这桩事体才是我不好呀！我去干啥个头名上？我实在对不起人呀！ 阿爸，那天光你老亲夫人了，无情无义呀！说在娘家春雨夫那了是不得法呀！ 你想想姑娘，你到娘娘个男人冒着马来西亚一嘴的，我个男人呢一起来同干啥子？这中年就是不晓得那还可恶来个呀！你不相信，等你屋里下去看看嘛，谁晓得子？这中年就是真的往里为也可恶啊！ 阿芳，你该只看你个娃去。还有想想你的口齿哥， 千错万错万，总归是你不好。你随便那还要牛脸，你谁分个？ 哎，阿芳啊！ 哎呀，阿芳啊！ 我们两个五个算，生一对。 把送破嘛！既然你已经认识错我，而且那白三子，我还应该原谅你子。 娘娘， 假使你真的明白过来子，那么今日做人应该换一个方法，应该高一点道德，不能够再这个不择手段子。 金彩萍想苦肉计，一个不错，甚至美好。待荠菜花忙忙，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快点跟上来娘。 带你看看那定心汉子呀！跟我们聚谈起来，发现比那回忆深刻，回忆感动。各种骗人的本事么，拿出来就是乖。哎呀，芳芳，你都深深的口齿，还是十分无个呀，芳芳啊。 个好男人，以为得进来，天子却没封住之，男人大名我无吃亏。 对了，让三娃，哎呀，难为人的了。 先生，你快点起来呢！哎呀，难看了，起来呢！ 金彩屏好哦，我的脚带骨拎起来。 戴丽妈妈， 眼睛呆呆，那他个蚊子咬那个是长公子头了，子喂。 阿芳啊，你都神经浪想不到正然的呀，怕是有那刺激的，那一定要刺激嘛，这样发烂毛病的呀，现在也老发毛病的，子喂，阿芳。乖跟大弟们，总归希望你能够原谅你个。 Yeah. 现在不是饭吃惯 了。我也是说的呀，那是不一样。 为那送子大人你呢，老先生是送在那这里来。 是乱搞的呀，真是为金亏了。好，算我们来。 哼，一打一打，一吃一唱，真真嘎嘎，虚虚实实，倒有几个。那可呢？秉公摆好，百里道歉，还有憨憨弯弯的眼里啊，能读个周公倒是头好过啊。你那里想的电影公司的导演哪能不来听呢？都开个价啊！这个这可是几万三万。哼，马勇哥啊，我里芳芳不是三三个小人仔，恁这个苦肉计该不会上当个？有眼力嘛，我离开哭吧，不要那大庭广众嘛的，我也是的。 老师弟啊， 好的， 你自家人啷个讲呀？用不到那来操作吧？ 反正你们不来开口的事，你拉去， 俺不要开台的。 今朝我要三万里人，我们这个车子里啊，统统的要接人。 哎呀呦，老师弟呀、啊，那天我正倒卖子了点啥子个银子啊？鸡肉也接了，上了不弄不弄个门的，但你我的想来搞些那个事情，接了不接了呢？ 哎呀，当初辰光来搞乖，第二不肯吃一万块洋的，我不信我个啥飞机马上后里下，一到头还是那是干。 哎呦，这好办事哇啊！当初人光难得来拉拢我，我反答应难得。一来人光高大一步，难得这才是芝麻干我难得。 哎呀，芳芳，这个老师弟是你们的学人，我举门的学举我呀。我当初深深被他是一个大了孩子呀。芳芳，最初没错，你说你终归是自家人呀。你说啥了哈？七七八十来来往往，一直推几个往事。 阿芳，我晓得个，那位爹们你弄个啥笔记，所谓的五百万方，这还可怜的面孔，手里的包袱，你放心啊，因我等到深深的海湾，虽是五百个啥笔记，那呀女生们同样可以顺利的。 对呀，当初辰光，你阿三弄的领过来买，我把你娘娘带了老下面老下， 没真闻， 这家亲爱我都没有根有配，少爷也想非得那呀女的身份。我随即带你拼命， 阿芳，那位爹们你弄 个咋比猪吃豆糕的不够受够。 爸爸，害得侬冬天天天外头人嘛，情愿不来。 妹妹啊， 我也得管，害得天天个只坏事了嘛，情愿都带那个黄浦江里去管。 地上个六十岁都屁里拉拉欧哈些，今朝个两个女人输得了擦脚地皮光了孩子，但是输了罗大里都一点点分晓得，搿么呢？女性来江边奔走听听，气啥子两个文女人了老的？ 阿弟呀、啊，妹妹呀、啊，本来有两啥闲话我不想讲的，今朝呢到了让太冲淡点些嘛，我也要玩是玩的啊。告诉你说吧，到狗血辰光再来挑拨我打芳芳的关系嘛，来不及的，他爱咋地的啊？听老子，芳芳当个你大钢琴单子几个噻？我是这个阿婆，这是我的媳妇，我俩是一家人家的，难道可哪呢？啊！这个今天想来又派了两高头登记摩的五口哎，寡妇的你也是，牛奶里水里脏，我是闭门无气的海关。这个上头里发昏，胸口发闷，欧上落去翻出来嘛，过弯去的也浪发作灾。哎呀呀，我个贼！ 地菜花是气得了眼巴瞪大呀，啥么子？一个总是几个？我不是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美人计，想不到现在用个美奴计呀！再说那一个总是几嘛？我不还有一个儿子了，害了我。我们上回马先生是发错了哇，我哪会分先生呢？哎呀，天 啊！哎呀呀，我们马来西亚的亲人啊，你告诉我们大子一来去嘛，啥子我分了给他是一个中辈，这个中高的这样。 哎呀呀，上回多个呀，你们在今天弄上去来给去的。那么叫你娘你自在高头那哈苦法呢、 哎、你那可能人高些 我那是浪子的 两高头一日苦一日难就像比那心方方爱里得了浪过来跟你为啥也苦呢因为爱情们的三个人一个婶婶一个娘娘一个阿婆人关系在自家的亲眷但是让思想固定上想这个距离实在太幼稚那可你作为这个十百块钱的莫地莫以种种变异真是人第三家费有可负累给他所有的人在的浪口三个苦我生吃薄西今朝对于我们来讲他真是一张不得不可以的背景现在是世上的情况应该得着娘娘 婶婶 你都是听我讲一句吧 等于马上行走嘞于是马讲现在你每一句闲话谁是同你讲所以谁彩虹把金彩屏三公两上次发定也这里审判这个祖祖敬敬恭恭敬敬 老师谁个心态跳到喉咙口哎呀眼睛怪子完了谁主力夫妻要讲啥么子找性命见怪的老师你怎么激动自眼睛盯着你了浪口 这位的群众呢因为口鬼子吹过个滑稽表演现在口气真不开口当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呗 新方方千百绿不知刚子罗句哈这是开分开眼里的已经顾死我了 哎呀阿芳你别哭呢你说你也是个耍定了我与生活在你俩搞定的因为他一双你心在二日了你哭嘛别哭啊就是这个嘛我你两个的恨恨见批评一顿娘你手里见用嘛还是应该的呀 对的呀你拿婆婆一起去打你自己嘛你才够着那个呀你大娘啊大哥兄弟你睡我来娘你看见看见啊 烦真正谁见用个应该是我我应该想到别事姑娘婶婶娘娘， 哎， 一切风波，不必 夜一中，听你们别迷别来是爱里马，发夜一不在雨林，七发发只弄我孤车门对我顶发发皆是神与神，夜某他神与兵，你们各自来吸引，听我别迷大真经。 天家的呀，哎呀你大哥你快点来求求给呢，动作给要上上不上，哦那同意给上教干，那非给个同地爱给个人，哎呀爱那个死吃那个小死人啊，你上次在这个大寨外哭了呢， 说来快呀，你提不上